Thank you. 兄妹 那么接下来给您演唱琴挑的片段。

欢。青山不改，依然在。天远荒废，疮痍满目，凄凉啊！那越王处境上情啊，一声长叹，满腔的愤恨，万种心酸，吴王你害得我国破家亡，生灵涂炭，赤地千里不见人烟，我今天逃出龙潭虎穴，一定要重整人群中，闪住一位老叟公孙健，咬牙切齿，怒发冲冠，大王越国的山河惨遭蹂躏，民不聊生啊，受尽摧残，老朽我虽然年迈，我的胸襟在，这千斤的重担由我们来承担。越王听罢，无助的将头点，又是喜悦，又是羞惭，喜得是君命人等，忠心耿耿；羞得是愧对黎民和国官，我唯有刻骨铭心，牢牢谨记这惨痛的耻辱，一定要鞭策自己，心不舍己，是越国苦劳们。 此叫寡人坐之难，范蠡说战败越国千疮百孔，王代王以身作则何不当先。文仲说必须要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训，常言道多难兴邦要谨记在心间。越王说二卿所奏动开茅塞，看得远见得宽，可算得目不沉重，发人猛醒，我要立行在今天。越王临朝后急忙把纸传，柴草和蒲胆火速备齐全，柴草铺在地，莫迟言，有事从听罢领旨，哪敢怠慢，不多一时准备齐全。越王说从此后羊羔美酒一百年，山珍海味不要往上端，每日三餐尝尝苦胆，胆色飘饮，我的心已干。到夜晚撤去被褥和铺垫，我要在柴草之上喝一耳眠，有事从不见中 难，攀不过父老们所受的贫寒，一席话感动的群臣，齐赞叹散朝后一临深夜各自把家还。这时节冷气森森，寒透骨，乌云遮月，霜满天。那越王不对孤灯，随长就转，我敢焦急难以睡眠，回忆身在吴国日，困居石室入座间，姑苏台畔吴江冷，我寝南京不更寒。要切记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，此心无二，人定胜天。想至此，热血沸腾，难平静，将身站起来到窗前，听了听铜壶滴漏出长夜，看了看斗转星移玉树天。忽然间宫墙以外歌声起，音韵悲壮入耳动心酸，原来是国发老人公孙健引吭高歌声入云端，齐歌乐。 老者勿娶少妇，男婚女嫁须待成年，妇人有孕医生要随时的诊断，临盆分娩必须报官，生男生女俱都有赏，赐酒赐肉赐丝棉，配饭礼